三、替换与扩展。替换。一、我们看电影去。我们开会去。我们参观博物馆去。我们游览名胜古迹去。我们看话剧去。我们吃小吃去。我们上保险去。二，坐火车要坐多长时间？坐船要坐多长时间？坐飞机要坐多长时间？骑车要骑多长时间？办手续要办多长时间？三，我想买些礼物寄回家去。我想买些菜送回家去。我想买些药寄回家去。我想买些水果带回家去。我想买些小吃拿回家去。 扩展。我的圆珠笔找不到了。 那不是你的圆珠笔吗？ 啊，找到了。